人者，说明其贫亦如得，是非成败必先过，公众民心当自责。羡慕公众明星当自责，善于谅解他人者，说明其贫亦如得，是非成败必先。 善于谅解他人者，说明其贫亦如得，是非成败必先果，公众民心当自责。 成败必先过，公众民心当自责。善于谅解他人者，说明其贫亦如得，是非成败必先过。